橘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各位好，欢迎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继续我们之前做过好几期的话题哈，北京的胡同游。今天给大家请来的呢，还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我们的老朋友了，一位在直播间的哈，我们旅行达人杨雪。来，大雪跟大家打个招呼。 Hello， 大家好，又见面了。 对，还有一位今天因为有工作在大草原上正奔驰呢，我们的另一位旅行达人，我们的宋云龙宋老师。小龙老师你好。 大家好，大家好，孙涛好，杨雪好，我是小龙老师。 我们一开始啊，先把时间交给小龙老师，因为过两天呀，那个奥运会就要开了，我们也是就着这个话题，好多朋友一到体育赛事的时候啊，也都喜欢在体育场馆周围也逛一逛，因为咱们08奥运会的时候，北京有很多很棒的体育场馆，周边的设施现在也非常好。比如说，咱们最早的工体附近那就不用说了，没有奥运会的时候也是非常火的地儿。包括后来的五棵松那边，原来可能还差一点，但是现在人家那个华西 Life House 那边整个，你觉得是一个特别大型的生活娱乐消费一个集散地了哈，就在体育场馆周围又有很多这种大家能吃能玩的地方。我们一开始先让小龙老师给大家介绍几条这种体育场馆周边的大家能玩的这种小胡同。小龙老师，您先来。 好的好的，您客气您客气。非常非常感谢这个我们在线的京津冀的朋友一直在线等我们这档节目啊。然后我也是因为特殊的原因到这个内蒙来了，我在大草原上，当时我也在想，我说，这个节目的形式怎么办呀？后来孙涛说没问题，现在网络技术这么发达，我们有很多好玩好现代化的设备，完全可以继续能听到你的声音。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好，也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在线的这个听众朋友们。本身来讲，大家可能都知道，我们主要是以胡同为主的。刚才孙涛也讲到了我们的冬奥。很快就要开始了，因为前一段时间我们刚做完了一个冬奥200年，还差200天那个这样的一个倒计时的活动，我们可能身边的朋友，尤其像我们河北的朋友，还有包括延庆的呀，这个大家可能会更能感受到这个气氛。实际我们在胡同里边也能感受到这种氛围了。就举个例子吧，我们在上周的时候正好在逛到这个我们什刹海地区当中那边胡同当中，这个胡同的带箍的大妈就说了，你们要注意啊，这个我听着在训斥一帮孩子们，虽然你们放暑假了，但是呢你们知道吗，我们很快就要迎来我们的冬奥会了，这个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事情，你们不能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我听完了以后特感动，我觉得忽然让我想象到了，就是08年的时候我们那个奥运会的时候，全民皆兵，大家每个人都为这种举世瞩目的这种盛世来做狂欢，来做准备。这次我想我们这个胡同的，包括场馆的，还有包括和我们冬奥相关的这些上上下下吧，上到国务院，下到街道办，我们可能每个职能司的部门里边，每一个人都在为这个事情来做一些努力和工作。那我是做胡同的，所以在胡同周边的情况下，也可能给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见解。刚才孙涛提了一些特别有意思的想法和建议的时候，我也提到，我说场馆。可能我们原来在小时候或上学的时候，我们都是首体，首都体育馆，对。然后呢稍微再好一点的，我们可能比如说现在的00后的朋友们，和家长们已经不小了，也能感受出来，我们那会儿可能比如说看一场赛事可能去五棵松，对吧。然后呢这是大型的赛事，实际呢这个和我们的胡同呢也是有特别渊源的。那我就讲一讲咱们离最近的胡同，就是什刹海地区。然后我们都知道 在这个地区当中里边以后，我们离不开肯定就讲到了什刹海体校了，对不对？ 对， 尤其我们当属的武打明星李连杰，他是在这个体校毕业的，对不对？ 嗯。 然后我们可能在线的朋友看过很多这种电影的少林寺的，可能大家都了解到，所以有很多我们京津冀的朋友们来了北京之后呢，首先可能会到这儿。那这边呢，我们从元朝开始，这个什刹海地区都已经是成一定的规模了。那随着我们这个历史朝代的变迁之后呢，我们在什刹海地区在历史上来讲，它就有一个小雅称，就像我们那个意大利一样的，刚过完这个我们的世界杯球赛，大家可能对这个还比较 欧洲杯 有一点余味的，对欧洲杯的啊、 嗯、 还是有一点余味的。那就是说尤其在我们北方的城市当中里边有这么一片海，那可能对于我们海边大连的朋友可能了解，哎，你这哪儿叫海，就一小水袍子也叫海。但实话说、 嗯、 我们在定义上就叫海，前海、中海、南海都有，对吧、 嗯、 所以在这个地方来讲，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雅称呢？就是因为它有很多和我们冬奥的项目息息相关的，比如说像我们小的时候在什刹海溜冰，对吧，滑旱冰去，那对于我们来讲儿童时期当中是一个特别特别这种有味道的。那到夏天那肯定就更有味道了，比如说顺着我们的荷花市场漫步银锭桥，当然现在还有个金锭桥啊，我们在走过万宁桥，像这个呢就是完全顺着历史的这种脚步往前走的，那胡同里的味道啊就非常非常有意思。哎，我不知道孙涛有没有这种感觉啊，你看小的时候在胡同里边， 嗯， 现在都是大暑天了是吧， 嗯， 有没有感觉出来以后卖冰棍的， 嗯， 能简单描述描述这卖冰棍的老太太他们有一个什么基本的这种外在的形象吗？我觉得杨雪肯定也是有感触的。 嗯，这卖冰棍的什么形象，杨雪那个形容一下，你小时候看那些阿姨们卖冰棍都什么形象？ 戴着白帽子。 戴白帽子。 然后穿的特别厚实，然后用大棉被盖着冰棍。 不对，这绝对不对。他怎么能穿特别厚实？他身上有没有冰棍？他也热呀。 但是他可能就是身材丰腴 啊。对。 然后反正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就是老奶奶，我觉得好像很少有那种特别瘦的。 嗯。 我觉得卖冰棍的好像就是感觉全都是胖乎乎的，然后特别和蔼，然后就是说那个啊，我要一根冰棍，然后那个把那大被子一掀， 哦、 呼啦出来一股白烟、 哦、 然后从里 变了一根冰棍， 一股白烟， 感觉是那个天书奇谭。 对， 然后老奶奶就变出来，然后小豆冰棍、哦、那叫大红果吧， 嗯， 大红 果， 然后有雪人儿，我记得， 嗯， 是后来有雪人儿，我记得一开始好像就是那种白白的，现在叫什么老冰棍， 嗯， 然后。小豆冰棍，红小豆、绿小豆、 嗯、 然后还有那个 北冰洋奶砖、 啊、 对， 哦，对对对，袋林， 对，就是北冰洋是没有棍儿的，就是它是一个纸、 啊、是一个北极熊的那个、 啊、 是吧， 纸的那个，我觉得就吃起来非常尴尬，吃的慢它就流了，吃的快了吧就很凉，你又咬不下去、 哎、那个冰棍吃快了凉大脑， 对， 整个大脑是冻的。 但是奶味儿特足，现在想想 啊，对，现在都没有那么足的，那么足的现在特别贵， 那么足的都60多块钱，是不是？ 对， 祥老师，这是我们的印象。 是的是的， 嗯， 对，哎，我觉得特别好，你看尤其我们在线的这些爸爸妈妈们，或者是我们的孩子王们，包括00后90后，包括像我们同龄段的，基本上来讲一说到了以后，大家马上就能反映出这个形象来，就是一个老太太， 嗯， 有可能带个箍，但是呢她那大棉被，白色大棉被给人感觉特干净，而且那个棉被掀开之后里边就是冰棍。刚才这个杨雪提到了以后，就是我们称之为大白冰棍，就是那个纯冰的那个， 嗯， 就特别特别和我们现在冬奥的那个冰丝带呀、啊、 嗯， 能融合到一起去来讲，就是很古朴，很雅，很典雅，同时来讲里边你看它有一股凉气儿，特别适合我们现在这个大热天的时候来感受到这个内容。 嗯， 哎，还有一个细节可能大雪忘了说了，都是大白箱子，上面写的红字、 嗯、 冰棍儿。 哦， 我忘了，不知道是楷体啊，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体啊，反正就是很清晰的写的那种冰棍儿两个字儿。 嗯， 所以大家只要听到这个吆喝声，有的时候没有吆喝声，立马到胡同里边感觉出来以后，哎，这就是我们夏天的这个味道， 嗯， 夏天的声音， 嗯， 同时我觉得冬奥是不是和这个有没有关系啊？ 嗯， 但是我觉得首先我们知道，尤其在这个季节开始之后， 过了200天以后，绝对就迎来了雪季，迎来了我们本身这个冬奥的盛世了。这是我刚开始的时候给大家提到的这个第一个印象，就是我们一个阿姨卖冰棍的这老奶奶，她出现了。实际到这块夏天呢，我们离什刹海地区附近比较 OK 一点的，现在没有游泳了。但是如果是我们那个来北京的朋友们，如果是真的顺着我们的北河沿，往后海、往南海、内海的方向走的情况下里边以后，还偶尔能看到我们这个年龄比较长一点的，不能叫叔叔或者是大爷之类的，他们还是在河里边游这种野泳。提醒在线的孩子们啊，一定要注意， 危险的， 尤其是很危险的。我们首先学校教委有要求，是不能游野泳的， 是的， 即使是北海也不能去，对吧？但是我们却感受到这种原来在后海旁边的这些老的居民，有的我听说他们都已经搬迁搬到通州去了，反而还回来到后海这边来游野泳啊。 前海那边有，我见过， 前海那边 就是在那个 现在还有， 是就是那个积水潭那个地铁站。不是，他在那块儿，那不是有一正好有一小河吗？ 对 对, 对， 在那儿我原来从北师大那个放学，然后走到积水潭那个地铁站，不是要走一截儿吗？都会路过那个河，然后那个底下我还见过有叔叔们在那儿游。还是提醒大家，就是那些地儿啊，如果人家明确写了不要游 泳、 不要钓鱼。大家就不要去，而且确实有点危险，而且夏天的时候确实也不是很雅观，还是别游了，就是让它存活在记忆里就得了。 对，对对对，就是我们在这里边以后，也是让我们在线的朋友，如果是这个期间暑期啊，或者这个期间到了北京以后，让他感受一下，这就是原来老北京在什刹海地区当中人们生活的一种方式。只不过一些老人呢，他甭管讲老念想啊，还是老的项目啊，或者怎么样的情况下，他们在这里边以后简简单单的有这么一个回味就行了。但是呢，实话说，这个首先来讲，学生们是绝对不可以的。那我这边为什么提到这儿呢？也就是应教委的相关要求，我们尤其是甭管是在我们天津的朋友，还是这个河北的朋友，尤其放暑假了以后，我们是叮嘱到孩子们，还是尽量的不要去到这种写着禁止游泳或者是这种野湖野坑的地方去游泳，这也是我们这个节目的一个初衷。那反过来，如果孩子们真正的想感受这个魅力的情况下的，哎，有机会你们一定要来北京，到我们这个水立方啊，你们游的比较好的情况下完全可以去。因为水立方在整个寒暑假期间里边以后呢，如果是赶上现在，因为他做冬奥的项目可能是做了改建没有的，但是比如说我们的朋友们可以到北京，比如说就离我们的鸟巢附近对面原来的我们的奥体中心，它里边有一个英东游泳馆，还是不错的。家长们可以带孩子们去，门票的价格也比较便宜，大概也就是在30块钱到50块钱之间吧。因为小的时候，现在我还能看到我们的街坊或邻居他们还在那儿办这个游泳卡。也是可以去的。这就是我们从北海的这个什刹海地区的这个游泳，然后提到了周边。即使来北京了以后，你要想去游泳也是 OK 的。当然现在我们的住的这个地方比较 OK 的情况下，去酒店也是有这种游泳地方，也 OK 的。 对， 但我个人还是建议到这边去感受一下还是不错的。刚才芬芳提了钓鱼，实际我们这里边有一个我个人的感受啊，不一定精准，我们现在去后海护栏旁边上就看到好多人也在钓鱼。首先我们姑且先不谈他们是不是违规啊，但这种水里边实话说它没有多少鱼，这个全是这个，像前两天北京又发大又发，不能叫发大水啊，我们 下 大 雨， 对，下大雨，我们的故宫的乾隆出水出来了以后呢，实际呢很多这种雨水，就是我们的这种雨水会流到这个河里头去，它那鱼呢相对的很少，所以呢就是，但你会看到有很多这种甭管是叔叔大爷还在这边钓鱼，这是你像我一样，我的感受是我都会离他近点看看大爷小桶里边到底钓没钓上鱼来呀，也没有多少，但是呢我能感受到就是这个鱼竿呢是不是就他们掩护自己合理的坐在水边钓鱼的那么一个道具， 就是不想回家， 我告诉你 是不是， 对，我很惬意，我很享受这个生活，然后呢这小桶里有没有鱼确实很少，但是实话说，但是他给我们这种感受，在河边啊去这种 垂杨柳下头拿着一根鱼竿， 嗯， 完了以后去等着那个小鱼慢慢去上钩的情况下，钓上来钓不上来的不知道，但起码半天过去了。哎，我觉得这也是我们静下心来逛胡同当中的一景， 嗯， 也能看到的是比较舒服的。所以我这边呢也会把这个小的细节给大家去感受一下。说到这儿，我还得再说说吃吧，在这个什刹海地区的吃的也比较不错的哈。说到这儿呢，我就印象比较深的还是，你看现在我们还是能感受到，就是河里边有那鲫鱼，然后呢天津呢，天津话我不知道怎么讲，是不是叫鲫瓜子，或是河北，我听有的朋友来讲，他们也是在讲这个鲫鱼叫鲫瓜鱼，但是鲫瓜鱼我实话说它是河鱼，我是很抵触去吃的，因为它刺太多了。 对， 这个对，尤其小朋友们也是注意啊，吃鱼的时候尤其还经常吃点刺少的，但这个刺的比较多的这种鲫鱼啊，实话说就在内河里头。 嗯， 但是我为什么说到这一块呢，就是真正有河有水它肯定有鱼。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小的时候吧，我们真正看到一个大爷，他把这鱼钓来了以后拿松针给它熏，熏完了以后呢再给它垮炖， 嗯， 然后到现在这个味道啊就是一直影响我比较深的，我说哎呀这个鱼怎么那么好吃啊，到现在我没再吃过这样的鱼了。因为为什么呀，就是可能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记忆。 嗯， 那反过来我们还是在线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真正有这样的发现的情况下，也记得哎把这样的感受啊，或者是这样的经历啊，或者这样比较愉悦的心情啊，内容啊，可以给我们后台留言。 嗯， 然后哎我们告诉我们的主持人或告诉我们的嘉宾朋友，哎我们真的发现了，哎有好吃的，我们也是特别热衷的。这个除了这个里边以后，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时候我们会拿着手电筒在这个河边， 嗯， 尤其找这知了猴， 嗯， 也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提到了。哎，这个呢也是我们真正的在暑期当中玩的比较有意思的，这个有一特点。哎，说到知了猴，我可能这在给我们在线的朋友提到胡同里边我们小时候玩的一种游戏啊， 嗯， 就这知了猴它在出土之前的情况下，它自己在土里边会有一个小洞。 哦， 它出来之前嘛会拿它大钳子，当然和螃蟹的大钳子还是不一样的，它先捅一小孔，然后看看外面有没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的情况下，基本上在晚上7点8点以后它就从小洞里边爬出来了。小孩比较淘，我们那会儿呢就看到这个小洞有的情况下里边以后，哎就给插一棍儿，你会发现这棍儿在动，你就知道了，哎这里边肯定有一只鸟猴。 嗯， 那我们就逗它。这个小时候比较印象比较深的还有一个，灌点水，没水的话撒泡尿，这知了猴就土里爬出来了。这就是小时候的一种游戏吧， 嗯， 或者是一种趣味，暑假过假的过暑期当中一种好玩的事儿。那现在孩子们可能对于这样的事情比较少了， 嗯， 那如果真正 OK 的情况下，哎我们可以顺着这种胡同，尤其在胡同里边有老树的这种地方， 嗯， 我觉得肯定还是有这种知了猴的，也是比较有意思。 嗯， 那这个我为什么提到这个里边，我们拿小棍儿逗知了猴，反而我想到了以后真正的在冬奥会开始的时候，像现在我们到张北地区是吧， 嗯， 你们去滑雪，哎呦太好了。 嗯， 我觉得这个尤其是我们国家为什么要办这件事情的原因，就是真正的那边的气候和人文特别具备，然后呢也希望我们在线的一些朋友能在冬奥会前或冬奥会之后呢带着我们的家人和朋友到张北，到我们的这个冬奥的圣地，真正的去感受到这种冬奥的热情，真正的去感受一下我们冬奥的这种魅力。 嗯， 这也是由胡同和我们的奥运当中有一个小的关联吧。 嗯， 因为我也是希望等到我们明年冬奥的时候以后呢，哎我也能带着我们的身边的朋友，或者我在线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一块儿去。 嗯， 我们找孙涛去啊。 好嘞， 这个主持人他是， 嗯，张家口人， 他是在，哎对对对， 嗯， 他是张家口人，当地人，当然同时和他的搭档杨雪也是一个传媒人。 嗯， 他们两个老在节目里边挤兑我是吧，两个传媒人直接挤兑我。 嗯， 那在那个里边会不会有更多的这种我们冬奥人的热情来招待我们来自五湖四方的朋友， 嗯，对， 来天南海北的朋友到冬奥来， 嗯， 对吧？这是我的感受，我也希望这样的机会会更来越来或更多， 嗯， 然后也能感受到我们这种热情。 好嘞，也谢谢小龙老师，百忙之中还给我们介绍了这么多跟什刹海体校有关系的胡同里的一些个记忆哈。您在那边好好的玩哈，那个争取工作完成的特别好，以后有机会我们大家也跟着您一块儿到内蒙啊、内蒙古这些地方大草原一块儿去玩，等您回来跟我们聊聊这个哈。 好的，好的，一定一定。 哎，好嘞，小龙老师再见。 啊，感谢两位。哎，感谢在线的听众朋友。好，那我先挂线。好。 刚才我们让小龙老师给聊了一会儿。大雪对什刹海体校那儿熟吗？ 我就是每次从那儿路过的时候，然后我就觉得，体校。然后我觉得在这么一个环境里边，其实我以前最早是初中还是高中从那儿过的时候，然后就想那儿的孩子是不是锻炼身体全是围着那个什刹海海边跑，我觉得这环境太惬意了。 然后实际上呢， 实际上人家还是被圈到学校里吧。 什刹海体校我经常进去，是因为什刹海体校有一个停车场，只要去那块儿吃饭，我就老停到人家什刹海体校的那个停车场里头 啊。可以吗？ 就是那儿最好停的，就是他那儿。 真的吗？ 其他的地儿真的太难停了。 真的那儿太难停了。现在我只知道就是那边有一个那南锣鼓巷，他那儿有一个挺大的停车场。 对，那个你走过去还得有一景那样 啊，特远一景。一大景。 对对对，所以就是也给大家一个停车的小提示，可以停到什刹海体校。刚才那个小龙老师说了半天，跟奥运有关系。其实咱们下奥会马上就开23号，对吧？东京就开了。其实虽然离咱们很近，今年因为疫情好多朋友也去不了，咱们在家里其实关注一下也是挺好的。而且我记得咱们原来呀，就是到夏天的时候，大家其实对于体育赛事一块看还是挺有热情的。尤其像刚才咱们说到的什刹海体校附近，那不就是什刹海那块儿原来有特别多酒吧，都是露天放一大沙发，弄一个那个投影，大家在那儿比如看球啊或者看什么比赛， 对 氛围是很好的。包括刚才那个小龙老师也说到水立方，水立方不光能游泳，我才知道，我一直以为水立方只能游泳。昨天我有一个朋友去那儿打篮球了，他跟我说二楼三楼都是篮球场，我非常震惊。 你还以为水篮球？ 对，我一直不知道，因为我觉得那儿就应该是全是游泳的地儿，或者全是水上项目的地儿。人家二楼三楼全都能打篮球。 就是现在这些体育场馆还是都是挺综合的。 就是我觉得这就是真正咱们享受到了，就是奥运会以后带给咱们的福利，就是这些场馆不是光08奥运的时候立在那儿了，然后全国人、全世界的体育运动员在这比完赛，他就没事了。现在就是全被咱们自己现在在享受，我觉得这个也非常的好。 包括那个北工大， 然 后北工大，因为我大学的时候很多同学全在北工大，然后也是因为08奥运，然后整个就是校区建设的特别棒。 工大是我记得当时是羽毛球， 对 吧？ 然后后来再去的时候，和我以前上大学的时候，然后那个时候就完全不一样了。 我记得后来那个奥运会结束以后，我们还在人那儿约过羽毛球呢，就是想感受一下奥运场馆是什么样的。 然后呢？ 确实好。 我还以为然后结果都没排上 好。我去过好几个奥运场馆了啊，就是五棵松我也去过。就是五棵松那个蓝，当然不是人家那个奥运的时候人家那个馆啊，就是但是我们也在那儿打过球，就是在奥运之后，然后五棵松那边专门人家会有一段时间，现在没有了，就是为了宣传那一块嘛，每周留了一个时间是留给媒体的，媒体的就是喜欢打球的体育记者什么的，可以在那儿有一个时段，大家可以打全场。哦，真的，人家那个 就是全都是媒体人是吗？ 对对对， 那也就是水平，水平也、就是、 水平特差，大家都是那个聊球大师，都说行，打都不行，而且最关键的还不是技术问题，最关键是体能问题，就是跑一下全场跑几个回合，发现大家就喘了， 就是大家那内心也是很平静的，不会看到那个太拔尖的，然后就是可以平静的聊。 但是北京有一个就是叫传媒之星队，

京津冀之声。我们用声音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我们用电波承载波澜壮阔的未来画卷。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 FM 100.6京津冀之声，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局气的北京，洋气的天津，有义气的河北，品尝独具特色的城市味道，挖掘老文化背后的新故事，走街串巷不停歇，吃喝玩乐有门道。 每个周一到周日，准备好背包、手机、目的地，让我们一起乐行京津冀。好的，小段广告过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乐行京津冀，我是孙涛。今天我们一块儿跟大家聊聊体育场馆周边的这些胡同游哈，因为马上在这周东京奥运会就开了，咱们呢大部分的体育健儿应该都已经在那儿开始都适应的挺好了，我看已经在奥运村什么的国旗都挂出来了。 啊，真好！我觉得就是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能举办这么一个盛世的比赛，我觉得太难了， 真是不容易。而且那个一到这种时候吧，我就觉得，大家所有的关注点就都在这儿了。就是那天我看不是还是奥委会还是哪儿发出一个倡议，就是全世界到这奥运期间。哪怕你是正在打仗的两个国家，最近也别打了，就是全部按照过去最古老的奥林匹克的那个规则，在这个时候大家全部停战，然后一起办这个奥运会，大家关注点就全在这儿，我觉得就挺好的。 对，然后我觉得就是这种倡议，我真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我觉得这两年整个全球大家共同面对着这个疫情，我觉得再加上战争，然后我觉得真是来自于就是自然的这种侵害，还有就是人类的这种打打杀杀，我觉得就是能少一些。 对。 能哪一方面能少一些，就是人类都是 对 在享受。 大雪的意思就是那个这两年大家面对这些不可控的自然因素的好多东西就已经非常费力了， 对， 就不要再给自己找好多麻烦了。反正是 停就停吧， 都是一个美好的那个祝愿啊，希望大家即使那个真的有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能不能坐下来谈一谈，对不对？ 对， 尽量还是别打仗， 有话好好说， 对，踢场足球，打场乒乓球， 共同看比赛。 对对对，这样就非常好。咱们继续跟大家聊关于这个体育场馆周边的这些个胡同，咱们让大雪给介绍一条吧。 首先在这个介绍胡同之前，其实我从小到大，我在我生活里边就是跟这体育特别相关的是一条大街，然后是那个体育馆路。体育馆路，然后我觉得这条路应该是见证了咱们就是中国体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吧，因为它体育总局然后全都在那边，然后包括这条路现在建设的，你到那边然后所有的雕像啊，然后包括它的装饰，然后全都是贴近体育文化的，然后整个街都是，我从小然后那个街上就原来最小的时候乒乓球，那国球，然后尤其就是在咱们小的时候，觉得乒乓球简直神了。 现在也神，咱 对一直神话般的存在。 这两天我看那不是什么刘诗雯他们从机场下飞机，还被日本网红非要拉着照相，强行照相。 然后那个时候是秋冬会，然后就是很 那个时候 可能有年纪的差别，我就没有。 但那个小的时候，然后我经常听就是爸爸妈妈他们说，然后就觉得哇塞神一样。然后那边有一个秋冬会，乒乓球用品专卖，然后我就觉得那时候好像还很少有专卖店呢。 嗯， 然后我就觉得哇塞，就感觉专卖就专门。那个就是去售卖这种产品，然后 特别厉害，是吧？ 特厉害，然后就觉得整个那条街，因为以前我们家是住在花市， 嗯， 而且后来又搬到了就是在体育馆路，然后就是附近的叫幸福大街。 哦，那不是连着吗？ 啊，对对对 对，从花市往南走幸福大街，幸福大街再往南就往那边， 是吗？ 就是体育馆了， 不是花市再往。 花市是东西向的嘛，然后幸福大街是往南嘛，就是花市的最东头再往南。 哎，这本来 就 是 幸福大 地盘啊，我怎么搞得这么不熟啊？ 我也是一个在花市住了五六年的人。 哦， 嗯， 啊，反正幸福大街 这方位肯定是没错的。 然后幸福大街，然后我就觉得从这名字我就特喜欢。其实好多胡同街道我全都是从名字喜欢的， 住那儿就幸福，你觉得是？ 对，然后而且那一段童年我真觉得是挺幸福的，然后所以我就对这个整个的这个体育馆路，然后幸福大街，然后就感情都特别深。那一片胡同其实不多，但是有一条胡同特别明显，叫文章胡同。然后我就小时候觉得就是走到那个胡同里边，我 学习就能变好， 学习就会好。 啊， 然后后来我长大一点，我就真的顺着那胡同走啊，原来没有什么特别。 哦， 但是就是有一个地点，小时候叫法华寺。 嗯， 法华寺是真的有一个寺庙在里边。 嗯， 法华寺本寺在里边。 哦， 嗯，然后在我在进去探究这个事情的时候。结果这个寺也没有，但是他的门脸在。我就在他门外边，然后看里边还是供奉着佛像，就是在门脸的刚刚里边。然后后来里边我看是住家，好像还有一个小的服装厂。 哦， 然后对，然后就跟我想象完全不一样。然后我进去，然后问人家能不能进去参观。然后里边居民说现在里边已经都是住户了。然后没有寺庙了。然后我觉得好可惜呀。 哦， 对，因为我觉得这种寺庙能保存下来，我觉得都特别的，就很好。 对，它是一个古建筑吧，咱们起码就说在建筑方面，大家能够看到很多和现在不一样的东西了都。 这一片胡同少，其实我们可以再往北，再往我们北京的中心地带走一走，那点胡同就多了。 法华寺那儿还有一个，也跟你们花市有关系的，最早的那个很有名的花市大爷炸灌肠。最早不是是在新景家园那个里头，他在那儿卖吗？后来搬了，就搬到法华寺那个胡同里头了，就在那个边上，不是什么天雅珠宝 啊 什么那块， 对对对， 在那边上 啊，是吗？ 租了一个地儿，我还去过。 说的我都饿了 啊！这是那个关于法华寺的这一点儿啊， 对 面就是天坛体育馆。是不是天坛体育馆里边也有篮球场什么的，网球场， 对对， 而且底下还有那个一个击剑队，我都去看过，非常小朋友在那儿练击剑，那底下就在体育馆的那是半地下一层吧，反正从那小窗户能看见，都是挺有意思的，大家可以去玩一玩啊。 其实这些体育馆其实就像孙涛说的那个水立方一样，也许你进去就别有洞天，不仅仅就是一个体育馆。 对，哎，大家反正那个多逛一逛嘛，趁着奥运来了，大家动起来，我觉得是最好的。就把这些奥运项目啊，就别让它永远活在电视里头，然后，活在自己的生活里，我觉得是最好的。现在我觉得大家玩什么的，尤其从小朋友，比我们小时候幸福多了。现在小朋友每个人可能在课外班当中都会有一两个。是类似的运动方面的，比如男孩子抱个篮球什么，像我姐家那孩子，又是击剑，然后又是什么篮球，都会好像抱一两个，是吧？现在， 对，然后都说对身体素质发展会有特别大的好处嘛，尤其篮球对男孩子的身高， 还能长个儿。 对，然后击剑呀，好像就是还会影响到孩子的就是肢体方面的发展。 对，又聪明。我们小时候只能扒门框想长高， 爬树， 对， 爬墙。 哎，这是我们又给大家总结了一条体育馆周边的 这些个胡同哈。接下来咱们让那个大雪再给说一别的， 再说一别的， 嗯， 然后我们再回到前门吧。 行， 之前然后我们讲过前门，其实我们讲的是前门大石栏东边一带， 嗯， 然后讲的是 鲜鱼口、 嗯、还有兴隆街， 嗯， 然后我们这回可以往西走一走， 嗯， 然后其实像我们今天这个主题吧，体育，其实在那个就是前门一带北京坊的一个把角、 嗯、 然后有一个曼联的一个旗舰店， 嗯， 然后我进去，这应该和体育沾边吧， 沾过，特别沾、啊、 然后反正我对球是不太懂，曼联也不太懂，但是进去以后感觉还是挺有意思的。 贝克汉姆原来就是曼联的呀， 哇哦 这个就知道了吧 知道了，然后里边有就是各种你尝试射门，然后是那种3D 的那种、 嗯、 然后就是你能模拟射门、 嗯、 我在那儿玩这个玩上瘾了 锻炼身体 对，然后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一开始你还抓不准那点、 嗯、 然后后来可以进了进就上瘾， 哎呦， 然后里边还有就是各种曼联队的那些就是纪念品的陈列、 嗯、 然后还有关于曼联的一些介绍、 嗯、 那是我带我们家老大去，然后他特别感兴趣，然后在那儿玩，后来我就跟他一块玩就玩上瘾了、 嗯、 然后我觉得其实像在就是一个非常古色古香的这么一个地方，然后有这么一个场所，其实我觉得给小孩子也是提供了一个可以互动起来的一个空间， 嗯， 然后其实这种中西文化相结合的时候，然后你就有时候会有种穿越的感觉、 嗯、 我觉得就给不同的文化之间其实都产生了共同的兴趣点， 嗯， 有意思有趣， 嗯 嗯，说完了这个曼联的旗舰店，然后我们可以再往西、 嗯、 往西，然后有一条胡同、 嗯、 这回是正正经经的胡同了、 嗯、 叫杨梅竹斜街、 嗯、 杨梅竹斜街，嗯，他是想打造像南锣鼓巷一样，像上次我们说的五道营一样， 嗯， 但是我觉得他更返璞归真一点， 他我觉得那个文化气息更多一点，书局什么的书店比较多， 书局古董店， 对对对， 然后特别有小情调的那种就是小咖啡馆， 嗯， 然后我觉得这条街你走在街上其实好多全都是那种就是你感觉他整个的气质就是对你爱答不理、 哦、 他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的一群人 无论贫富贵贱都不太理你的那些， 对，像上次我们说的五道营还有大爷在门口把守呢、哦、然后就是你不让你拍照你别拍照，但买东西我特别欢迎那种、 哦、 但是这条街里边真的大家每一个人都是沉浸在自己的小世界里、 嗯、挣不挣钱都无所谓， 真的你就 是 那感觉、哦、然后有一个兔爷店， 嗯， 就是做兔爷的那么一个小店、 嗯、 然后上次然后我还跟他那个店家 聊 又 聊、哦、 聊， 发挥了你的社交能力、啊、 然后真是跟他聊、 嗯、 然后就是他说我们家就一直做这个兔爷，然后这个兔爷怎么做，然后后来就说回头你可以带孩子来，然后就是不用钱让他在这儿就玩， 嗯， 然后我就觉得啊不用钱，我说那可不行、 嗯、太好了 内心 是太好 好了、 啊、 但是这就觉得还是毕竟人家是投入心血在里边、还是一分血汗要有一分价值、 嗯、 然后后来我说我回头一定带我们家孩子过来，然后每次他那里边都有几个小朋友、 嗯、 然后是一个50多岁的一个真的你一看就是匠人， 嗯， 就是每次都在细细的给小朋友去讲、 哦、 这都是怎么回事儿，然后应该怎么样，然后你看你哪儿没注意到，特别的就是娓娓道来那种、 哦、 因为有一次我就是在门口真的是一直在看他，就给一个特别小的小孩在讲、 哦、 然后我觉得如果要是从经商的角度哈，然后我觉得是应该就是欢迎更多的客人来、 哦、 但是他是进来一个人哪怕就一个人他会细细的给你讲、 嗯、 然后包括那条街上的比如说古董店，然后你进去然后去挑那种小玩意儿，然后就是小的饰品，然后你可以挑到特别有意思的东西、 嗯、 但是他就会在旁边看你对哪样东西然后感兴趣，然后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 嗯， 然后这就是我特别爱聊的人 哦， 对，然后 不用问问题，人家自己就会说好多， 因为你是可以跟他就是聊到实质的东西，你感兴趣的东西、 嗯、 然后他不是急于向你推销的， 嗯， 然后还有就是我 我想想啊，还有就是有一个黑胶唱片店 哦， 啊、嗯，然后就是那里边是一个挺酷的那么一个男孩在里边，对你也是爱答不理 啊、 哦。然后就是你就进任何一个店，然后 都是爱答不理， 对，然后就真的就是爱答不理。然后就是我记得再往里走比较靠里的地方，然后有那么几个门脸是在一起的，然后就是有点像那种潘家园， 嗯， 那种叔叔，然后就在那儿弄一大堆就是勋章啊。然后就是以前那些老物件也有一些，就是琳琅满目、 嗯、 然后你得到里边扒了那种、 嗯、 然后他就是你在那儿扒了，然后他就自己在那儿，然后有的是雕刻点东西，然后有的是干点自己的什么事儿、 嗯、 然后就你问什么然后答什么、 嗯、 所以我觉得那条街就是有自己的气质，就是对你爱答不理，然后你就自己在里边随便的逛、 嗯、 其实我喜欢这种爱答不理。 真的吗？ 真的。 你不是喜欢人家跟你热络聊天的那种吗？ 啊，不是，是就是比如说我觉得有趣的人我喜欢去跟他聊、 啊、 聊到 即使人家不理你 啊，然后但是就是一般到后来就是一直不理的很少、 嗯、 然后我觉得这种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儿去逛，其实就是像比如说你进有些那个品牌的那种服装店、 嗯、 你一进去 一直跟着你 啊，对对对，你身上这 样你也特别有压力哈、 啊，我压力好大，我进去就想出去了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比如说招揽你或者在门口，然后就是嗯，做出一种气势，一种架势，其实有时候就是会打扰了，就是在这儿转悠的人的心情，或者是这个店、 嗯、 啊，算了，我不进去了，我有点怕。 嗯 嗯，然后我觉得他那儿就是很闲散， 嗯， 然后就是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干嘛？ 没那么多人， 啊，人也相对不多。 对对对。 嗯， 然后我觉得这是我听这么多人介绍杨梅竹，大雪是第一次没有提到任何跟书啊、什么书店、什么书局有关系的，看的全是别人。 啊，对，那有个模范书局， 你是不是应该稍微的显示一下自己，也是看了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 啊，他那有个书局，然后还有好多餐馆。 哎，模范书局你进去了吗？没进去， 我进去了。 啊， 然后那个。古色古香的一个小楼，然后先帘儿吧，我记得进去。 楼上有咖啡厅。 啊，他楼上有咖啡厅啊。 哦。 我去过他旁边的那个咖啡馆。 你没有那个感受到模范书局的魅力。 哎呀， 它里边有好多玩的地方呀。就是那个印那个书啊什么的那些。有那个打钢印的地儿。 哦。值得再去一次，就去那儿。 竟然不知道，呵呵，可以，就是你可以，他那上头好像是可以盖邮戳， 是吗？ 哎，是我记错了，还就应该是模范数据 啊！不行，我要去考察。 就是盖邮戳，就是你可以自己拨那个时间，就是那邮戳上不都有一个那几月几号吗？ 啊、 你知道吧？就是盖这个章，然后你可以自己调那个时间。 嗯， 我那次去盖的时候是把调了一个自己的出生年月盖到了上头，大家都是盖当天的日期嘛， 嗯， 然后我就调了一个，调了特别半天才调到了自己的出生年月日，然后 是盖在哪儿呢？ 明信片啊，你有明信片 啊？啊，他 或者你可以写一个什么东西盖在那上头。 哦，哇，下回值得再去一次，好好玩。 真的啊，这条胡同 哦，真的没有。哦，我进 去 过， 真的，你在文章胡同真的是逛的太少了，还是少了一些文化方面的气息，还是喜欢点 逛吃逛吃。 对，那你接着在逛吃方面再介绍一点。反正杨梅竹斜街书局书店很多，而且各具特色，然后大家都是可以去看一看的。 嗯，然后包括他那个黑胶唱片里边其实也有一些书。 哦。 嗯，然后我想讲吃。 那行，你讲，你讲。嗯， 那儿有一个铃木食堂，特别好吃。 哦。 嗯，然后排队排不上，你得提前一个小时、一个半小时，然后去排。 嗯。 而且你不能错窝的排，不能领个号。 嗯。 然后就是你排过了，重新排。 好的。 铃木食堂。就在那儿 的 蹲守。 还有别的吗？ 啊，然后就是你往里边走，就是往特别特别里边，然后。就是也是一个不显眼的一个门脸，然后它叫 Meeting Someone， 嗯， 然后是叫 遇见吧、 嗯、 然后就是那么一个餐馆， 嗯， 然后那家就是你吃，因为去就一直走到里边的人很少，然后每次去吃的人都很少， 嗯， 然后就是它的环境特别好，然后它有一个半地下的一个就是一个小过道， 嗯， 然后就你从就这个半地下你可以走到就是它那个吧台那边，然后上二楼， 嗯， 你走过的时候，然后这是一个特别黑的走廊， 嗯， 然后但是它那上面会点缀了很多那个小星星，就是那种灯啊， 啊， 那种 串灯。啊、 不是串儿灯，是一竖条一竖条，它在头亮的那种，就密密麻麻的全是灯。 哦、嗯， 然后你从那里边走的时候，而且它两边是镜子。 啊、 嗯，然后就那个感觉。然后上次我和我好朋友在里边拍照，拍了一个小时。 就是一个小过道拍一个小时。 对， 嗯， 然后就是拍出来，感觉你像穿越了一样， 哦、 就特别妙 啊、哦。好的， 男生是不是不懂女生？嗯、 不懂，任何一个地儿拍一个小时，我们都不懂。 一枝花可以拍一下午， 哦、真的呀？看来你们的时间也是很好打发。 嗯，然后就是我们。就是大概前年吧，然后我们连着好几个女孩的生日都在那儿过的， 都是在串灯边上是吗？明白了。 然后就是那儿玩就玩半天，然后吃的也很好吃。嗯 嗯，然后这又是一个，再来一个， 再来一个。然后他那儿还有一个，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咖啡馆， 嗯， 然后那咖啡馆里边的简餐也特别好吃，然后还有牛肉面，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就是虽然说它是主打咖啡吧、 嗯、 但是进去以后就是它其他那些吃的也都很讲究， 嗯， 然后我特别喜欢它那个小二楼， 嗯， 然后它小二楼上面然后有钢琴，然后、 哦、你还会弹钢琴？不会， 我会、 嗯、你会？ 我会、 啊、 我是虽然学的那个成人零基础，但是也坚持学了一年、 啊、真的 真的、 啊、 然后我那一批人里边我是唯一学下来的、 啊、 然后在那儿扒拉了两下，然后人说别碰， 啊、又被呵斥， 又被呵斥了、 啊。 然后这回乖了， 啊、 然后没挣吧、 啊， 然后就回去吃东西去了。 主要钢琴太贵，赔不起吧，是吧？ 嗯，好像是一个 古董， 古董 啊、 嗯，就很好看。嗯、 啊， 然后我就在那儿摆拍了两张照片儿。嗯、 啊、 嗯，然后就那儿，然后它二楼是一个小有个小露台， 嗯、 然后它那小露台也是就是没有。就是特别大的修复，就是还是以前的老样子。然后就是那一条街上面，我那天去的时候是大概六七点钟，夏天， 嗯， 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底下那条街都开始打着光、 嗯、 然后远处的天就是还有半拉太阳、 嗯、 然后就是它在慢慢的往下沉， 嗯， 然后上面是开始发深蓝色，然后但底下还是橘红色，然后底下的街然后是那种就是亮亮的那种很暖的灯光， 嗯， 然后就那个时候好多姑娘，其实那个时候特别美，但是那个就是二楼那个小平台上面坐了一排的姑娘在拍照， 嗯。好的，这个胡同经你介绍完真的对很多男士非常有吸引力。 真的全是漂亮姑娘、 嗯嗯、 然后就是在上面，然后真的是超级美，然后就是你感觉就像画儿一样、 嗯、 包括就是为什么姑娘们在那儿拍照呢，是因为它后边是一个是对面的楼， 嗯， 那个楼的玻璃很好看 哦， 啊、然后就是拍出来整个当时的光线，我就想、 嗯、 哎太会选地儿了，那天我是因为饿上去的 哦、 嗯、然后我说那个但是这些姑娘真太会选地儿了，后来我就在大众点评上面然后看了看、 嗯、 很有名， 嗯 嗯， 就是一个拍照圣地， 网对网红打卡必打卡的地儿， 哦，那块有好多拍照圣地。 是不是刚才说的书局的二楼也是啊？ 书局二楼不算吧，就是北京坊那儿有好几个 啊。对，北京坊那边是有好几个， 什么那个 MUJI 的那个餐厅也好多人每天就不吃饭在那儿拍照，然后Page One 的那个书店里头 啊，对对对对， 大家那个其实也都不在看书，都是在那儿拍照。 我特别喜欢Page One，就是楼上小孩看书那儿 哦 啊， 童书。 嗯，对，然后他那儿有好多书、嗯、但是他那儿座位相对少，你要平常去的话很舒适， 嗯， 然后他那儿有大的座位，然后还有一圈的那种座位，然后可以陪孩子在那儿慢慢看， 嗯， 但是周末的话真去不得， 人太多了 去不得， 对，那也是一个景点 吧，现在因为人家北京坊现在弄的确实挺漂亮的，咱实话实说，而且有好多现在在网上都挺火的那种需要好长时间提前定位的那种餐厅也是有好几个 啊，对对对对，然后这都各具风格，然后我也吃过几家，然后我觉得就是北平花园，其实那个在南锣鼓巷也有，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有好多什么 Miss Na 什么 啊，对对对 Miss Na， 然后里边就是那种就是中式， 对，然后他在边上还有他那个叫什么，也是那个娜的那个系列，娜家，那边那边像是一个特别现代的美术馆风格的那种，都很好看，就特别好拍那边。行，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然后给大家也介绍了一下体育馆周围的这些地儿吧，大家其实运动完了在这些小胡同里边溜一溜，然后找点吃的找点玩的其实也是挺好的哈。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也感谢大雪，也遥远的感谢一下还在内蒙古草原上奔驰的小龙老师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这里是乐行经济，我是孙涛，我们下期节目再见了， 拜 拜。 即将收听到的是京津冀新干线，山川异域，风月同天，东京奥运万众瞩目， 北京广播电视台体育广播双奥之声 FM 102.5，四名记者直击现场，全频传递奥运之声。 7月19日至8月9日，倾力奉献，大型融媒体报道，人在东京， 尽览东京奥运，